身体只是怕冷，身体不是敌人，它不是不回应你，它只是还在保护自己。你可以先不要逼它快一点，那些慢、冷、没反应，不是在拒绝你，只是身体还需要多一点安全感，才愿意打开来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怎么还停在这里，不用再怪身体怎么不热起来、不动起来、不恢复过来。先把那份逼迫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安稳下来。当你不再把身体当成敌人，它会慢慢回到你这边。Thank you.